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林慧， 钟哥，你开始做晨光第一线惯唔惯啊？ 惯啊，咁你开始同我做晨光第一线惯唔惯啊？ 唔惯啊。晨光朝早六点已经开始，我成日都担心你又唔知醒起身啦，起到身又唔会食早餐啦，对身体唔好噶。嗱，瞓觉之前有冇刷牙啊？ 林慧，我大个仔噶啦。 晨光第一线。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年前 Linkin Park 的 Hybrid Theory 掀起 New Metal 的热潮，20年后的今天，从未曝光的 Version 再见天日。 Linkin Park In The End。 I've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Fought for me, calling me to be part of their property, and now I see that I get no chance. I get no break. Fakes and snakes quickly lead to mistakes, and as the tightrope within slowly starts to thin,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y close their eyes to the twilight, to the skylight, and the highlights on a frame of steel. See the brightness of your likeness as I write this on a pad to the way I feel. Hear the screaming in my dreaming as it's seeming that you played your part. 纪念呢一张 Hybrid Theory 嘅大碟二十周年纪念啊，再将呢一只嘅作品咧，从未曝光过嘅 Demo Version 咧，就系送俾所有嘅乐迷。本周占第四位 ，Linkin Park In The E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到星期三啊嘅骚动音乐啦， 有波声，有艳劲喺度。你呢个咧，你好惊人哋 听唔到你讲咩啦。嗰种介绍，喂，你睇啦，喂，嚟啦，骚动音乐，五点到七点嚟啦，喂，系啦， 俾大家知道下嘛。 系啊，有波城又严琼啊，喂。 先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 系，翻嚟。 系，咁啊，我今日想讲一样嘢，就系今日发生嘅晏昼。 系。 咁因为晏昼我同阿琼就约咗喺出边做嘉宾访问录音啦。咁喺访问前，我要食饱肚先至做访问嘅，即系个人嘅能量要够。咁咧就撞正系即观塘区嘅lunch hour。 系。 咁我知道其实本身未去之前呢，我已经知道应该会好难搵位㗎啦。因为好夸张嘅嗰个地区。 到咗 lunch 嘅时间系好夸张。 咁亦都造就咗好多一啲餐饮业喺嗰边行日嘅时候嘅生意啦。因为我住嗰个附近。咁跟住去到一间茶餐厅，咁入去坐，咁幸运地好快搵到位。咁但係因为人多人流多要搭台咁，冇所谓嘅。咁我就同我个朋友两个人坐低食。咁我哋嗰张台其实四人台嚟嘅，咁中间间咗块嗰啲隔离胶板啦。咁我同我朋友就对住坐，隔离有两个位嘅咁。咁我哋坐低嗌完嘢食之后，隔咗一阵间呢，隔离位就嚟咗两位男士都係 lunch hour 嚟坐低嘅咁。咁坐低之后呢，我就皱一皱眉头，然后我就望住坐我对面嘅朋友，佢又皱一皱眉头，跟住佢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佢问我， 实系要讲坏话啦，因为如果唔系唔会 send message 噶嘛。 系啦 ，send 咗咩啊？ 佢问我话你闻唔闻到？我话我都闻到，呢、这个味道就系嚟自啱啱坐低我哋隔篱嘅一位食客，搭台嘅食客身上传嚟嘅味道嚟嘅。嗰种味道似系男仔嗰种体味嚟嘅，其实好强烈嘅。 系咪好似啲衫未晾干就着嗰种？ 又唔系噶 ，OK， 系啦，嗰种我会形容系毒男嘅味道咯。 OK， 系啦， 嗯， 去动漫节嘅时候会闻到好多嘅。嗱，咁其实我自己我都觉得自己有嘅，只不过我咁样形容嗰阵味啦。 嗯，明白。 系，但其实个人系整洁嘅，有机会系可能饮食习惯或者点样样好多嘅嘢形成到一嗰阵嗰种身体传出嚟嘅味道，真系唔出奇嘅咁。 系，冇错。 咁但系因为我个朋友佢对味道实在太过敏感，咁我都有问佢使唔使 调位？ 我同佢调，因为冇可能调去其他台噶啦，同埋太明显啦，我已经落咗单。咁佢一坐到嚟。你又唔想驚動到對方，俾對方知道我哋 係咯，都唔想對令對方唔舒服啦。 係啦，咁喺呢個時候又爆曬台，咁點算咧？咁咁話不如你扮去廁所，你去廁所嘅時候，我坐去你個位嗰度啦，咁樣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心裏邊出現 嘅 小戲劇 方法。 係啦，點樣？咁但我朋友都話唔緊要 ，OK 嘅，再睇下點先啦。咁當啲嘢食嚟到之後，擺滿曬張台啦。咁嗰啲通粉味啊、炒蛋味啊、熱奶茶味嗰啲供出嚟呢就好返啲啦，中和咗嗰一陣味。 咁、哦、都好啊，你哋仲聞到食物嘅味道。 聞到聞到嘅聞到嘅。 都驚你哋係忽略咗啲食物嘅味道。 咁跟住我就我都問佢有冇好啲啊而家咁樣。我自己個鼻都聞到好啲啦嘛。咁佢話 ,OK,OK 嘅咁。咁但係心裏面其實都會諗嘅，因為你出去食飯搭台你冇得選擇。咁啊， 尤其是呢啲嘢好多人嘅时间， 同埋味道嘅每人敏感度唔同啦，喜好唔同啊嘛。咁咁啱嚟咗嗰个味道系我哋都觉得唔系太接受到嘅。 明白。 咁你点样算呢？喺嗰刻，大家谂嘅都系点样礼貌地去处理咗个状况，唔好惊动到对方之余，自己亦都可以好顺利咁样食完一餐饭咁样。 诶，但系我觉得你哋处理嘅手法好礼貌啊。 因为咩都冇做嘛，其实 系啊， 梗系礼貌啦。其实我咩都冇做， 变应万变。 因为我自己都知嘅，有时我去 friend 屋企，我除咗对鞋，我都知自己臭咧，咁我都控制唔到嘅。有阵时， 明白 系啦，我都会尴尬，好惊令到人哋觉得唔舒服嘅。咁所以嗰一刻我就即系切身处地去谂，其实可能佢都唔想嘅好多样嘢。咁跟住呢个味道上面喺我哋搭台发生噶啦。咁又喺我哋右手边，其实隔咗一条走廊仔，另一张台咧就有两位上咗年纪嘅男士，四十零岁坐低，咁又嗌嘢食咯。咁佢哋又上演咗另外一场好有趣嘅戏码，就系佢哋落单。咁啊，听到咧，男士 A 就同侍应讲咗，指住隔篱台就，我想食嗰碟嘢啊，咁啊，咁嗰个侍应就，哦好啊，你要嗰个咩椒丝唔知咩炒河咁啦，哦系啊系啊，我要干炒牛河啊，咁啊唔该。 点啊？ 隔篱台食紧椒丝炒河啊，先生唔系干炒河河争啲噶。 咁当然事件不断重复啦。 系 啦，先生嗰个唔系干炒河，椒丝炒河啊。 系 男士 A keep 住话，诶唔理啦，总之我要食佢嗰个啦。 系 咁，但系事件嘅角度就系我要好 confirm 我。落单嗰嘢真系你想要噶嘛？ 因为惊嚟咗之后同隔篱台唔同，佢唔要咁，我咪好大件事。 系啦，咁所以喺度扰攘咗。咁而食紧椒丝炒河嘅嗰个食客咧，亦都好礼貌地咁讲：，诶、欸，我呢个咧系椒丝炒河，唔系干炒牛河。 成间铺头为咗俾个先生分清楚椒丝炒河同干炒牛河，大家就好似上堂咁样，大家一齐跟我到椒丝炒河咁。 而同佢同台食即系一齐坐低嘅男士 B 咧，亦都冇乜出声，只系喺度笑。 系 咁而最峰回路转就系、是、好啦，总之嗰个男士 A 就我唔理啦，总之我要今日午餐嘅 A 同 D 啦。咁但个 A 同 D 里边冇任何炒河嘅嘢，即系佢一个完全不在状态嘅情况之下喺度落紧单。 系 咁，但系周围嘅食客大家咧面上面咧系展露紧笑容，觉得呢个画面好有趣。包括我同我个 friend 啦，男士 B 啦，同埋食紧椒丝炒河嘅女士啦。包括埋个侍应，我都见到其实大家脸上面咧都系笑住嘅，觉得冇嗰种讨厌或者觉得厌恶嘅感觉噶。大家都唔知点解有面带笑容，觉得呢个系一个笑话嘅戏码上演咗咁。 我大家可能系以为自己一齐拍紧麦兜啊， 我唔知 道。有咗我要 A 餐冇 B 餐，有 B 餐都冇，得翻常餐，咁常餐冇晒炒蛋 咁。咁所以其实你食饭而家今日。即大家有好多嘅嘢要 aware 啦，你嘅口罩啊，或者你消毒嗰样嘢之外，你身边嘅人可能你会留意多，以前你唔理嘅，而家你会留意多咗咁。咁但系呢个感受确实深嘅，今日坐喺呢一度。你知我哋平时食 lunch 系可以避开啲 lunch hour， 但系今日就冇啦，一定要啦。 嗯。 而我都觉得喺呢啲咁 suppose 会令你懵嘅情况之下咧，我同我朋友都 keep 到嗰种礼貌同埋风度嘅。 平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小岛。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瞒得我丑陋。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涌入狂沙。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逼他去要魔法，有天他十倍偿还你，请不要害怕。到处凭着你能维持平衡，这个高手剑道跟法度仍两边收到。笑面犹如全都岁月，活到再无自信，大病继续梦。时代太暗，而他拼命笑，或能为你捉到。挨下去就会好，别太早混乱这活世公路。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用暗狂沙。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将积怨都深化，要保家为安，谁人姑息那人渣。何时最易伤他？ 岁人类说童话，然后眼前若有谁不快乐，他都会抱一下。如若你们就以为他行政似文艺女孩的话，只因这夜你将 梁超峰呢只笑哈哈先生咧、 嗯， 前面一路都系讲佢一个好圆滑嘅人， 系 系啊， 好礼貌 笑脸迎人嘅重点，其实系最尾嗰句， 系、 嗯，只不过佢未将啊，即系话俾你听，其实我都系面底，不如你冲个凉先嚟食饭。 其实我觉得在食饭搭台咧，应该每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嘅，因为其实呢件事本身都几香港人独有嘅，其他地方不是很成日搭台嘅。咁、 嗯、 讲到我心目中有一个咧好搭台、好经典嘅故事咧，我觉得是我老咗都会想同我啲子孙后代分享嘅故事。 好大喎、啊、呢件事， 好劲啊！讲到 子孙后代、啊。 系咧，话说有一次喺茶餐厅，咁嗰时未有疫情，好耐之前噶啦，咁就系嗰啲嘢卡位嚟嘅，咁、 嗯、 就我同我 friend 坐一边啦，另外有一男一女坐对面啦，咁佢哋应该系情侣嚟嘅，咁佢哋俾我佢哋之后先到啦，咁样，我点解咁印象深刻咧？系因为佢哋啲对话，一坐低，佢哋两个都系窿晒口面噶， 闹紧交咁嘅款 啊，系啦，窿晒口面，跟住个女仔第一句劈埋去个男仔嗰度就系话。你唔使否认啊，我觉得个师傅讲得好啱啊，咁样 装修师傅，嗰场唔应该钻窿咯，咁样。 嗱，我想讲，嗱，我唔系有心，但系因为佢真系坐正我对面，佢个声浪仲要唔系细，佢开咗个咁嘅头，你话我有咩可能唔听啊？你话系咪？ 话你八卦噶啦， 真系我真系，我除咗揞住耳仔之后，我真系好难听唔到。跟住我个男仔就话，我唔明点解我哋两个嘅事，你要去问第二个，你都唔信我。 哦， 跟住咁，你知唔知系咩师傅啊？ 嗰啲紫微斗數嗰啲啦，嗰啲啊嘛， 算命師傅 嗰啲啦。 但你唔知佢係中西嘅，同埋邊個門派啦咁樣。跟住個女仔就講：個師傅好靚噶，佢講啲嘢都實中噶、實準嘅咁樣啦。咁、嗯、你見到個男仔就其實好少辯駁，一路都係聽個女仔喺度講。哎呀，佢話你不思進取，佢話你根本唔夠愛，佢話你唔諗住結婚。我覺得呢啲嘢佢都講中曬啊咁樣。跟住个男仔就喺呢啲位系会做少少否认嘅，其实我 唔系嗰啲啦。 但其实我觉得佢系诚恳嘅，即系诚恳地话，我唔知点样可以证明俾你睇佢讲得唔啱。 嗯， 因为你信咗佢唔信我咁样啦，佢系好临线嘅嗰种嘅回应啦。但系我唔知系咪佢嘅临线同埋佢嘅唔系好出声咧，系更加令个女仔好嬲。 哦， 系讲到最后咧，个女仔拍台走咗。 如果睇得几仔细，你睇得到佢嗰个咩对话会产生到咩面部表情？你都睇得好认真喎、 啊！大家想象下，香港茶餐厅卡位，佢坐我对面，我即系耳目都系叫做正常水平嘅时候，我真系好难睇唔到呢一切。跟住个女仔拍台走，故事未完噶，个男仔冇去追。我怀疑，因为佢嗌咗嘢食， 我都饿啦。其实厨房师傅讲啲嘢都好顺，可能佢觉得。 但系个问题系，个男仔继续等到啲嘢食嚟啦，佢一路喊一路食。 吓？ 系啊，然之后我同我个 friend 就一路望住佢喊，一路食。我哋两个系完全食唔落噶，因为佢真系太惨啦。跟住我哋直情递埋纸巾俾佢啦，咁样。咁直到我哋埋单嘅时候，我哋先留意到一个问题。即系你以为嗰个注重嘅主角系个男仔， 嗯， 唔系啊，其实咧系呢一张台，我哋都系俾人望咗成程嘅。喺呢个角角咯，入边有一个喊紧嘅男仔，同埋有欲哭无泪嘅我咧，同埋我个 friend 啦，我哋都系想食啖安乐茶饭啫。点解你要摆你人生大事喺我哋嘅面前？ 你一走开始怕见光。短信害怕福，负能量症状，逃避爱情躲于这角落，十倍力淡忘，变化怕再讲。每一天失宿这个房，装满旧记忆，别人别探望。还是有时想起你那么，越要善忘。越刻骨铭心，拉扯对抗，如何能重新相识？

难归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归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圣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未醒走过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 阿琼第一首歌揀嚟郑欣宜，转咗新嘅唱片公司之后第一首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小夜灯》。在黑夜之中令我们不再怕黑。 明天我要为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暗黑未醒走过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爱也懂我。你可以甘心去吧，甘心去吧，甘心去吧，甘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以东，狮子以西，仙女以北，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甘心去吧，甘心去吧，甘心去吧，甘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暗黑未醒走过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可能他一直在你身边你都未必知道，有好多人一路陪伴住我哋啦，直到我哋唔再怕黑。揀嚟郑欣宜最新派台作品，有歪文填词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小夜灯》。但有阵时咧，黑暗并非系因为太阳落山，就算系日头嘅时候，我哋嘅心入边都可能有一块黑暗嘅情绪。 天气好。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错，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 陪你走过情绪中的黑暗。姜涛，孤独病。 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道士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中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那些阴影跌下过，一生离临或诀别一个人，沿途多得有人长留在我附近。中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茫然在那些阴影笑着行过。 简历姜涛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孤独病》。穿过黑夜，行过情绪的孤独之后，我想每个人的心愿都可能一样的，希望你都可以见到新的一日，新的一切。 那声音与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已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扇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如云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新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演错开的惊叹。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創出新的境界，總能遇上。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Don't be afraid, it's a new day, you gotta imagine. 이도다비가要用你手中起他，天即使黑，但亦未晚。总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一首歌揀嚟冯允谦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 A New Da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Music is my getaway.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听清楚，唔好吓亲我。赵慧珊而改，本性难移啊！ 好师好师，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有请赵慧珊。 谢呢份礼物啊，好好听啊， 未完噶吓，份礼物唔系咁短嘅， 唔系咁简单嘅，因为每一次嘉宾上嚟，我哋就会用佢个名帮佢即系谂一句嘅说话啦。同时间咧，好啦，阿琼，我哋嘅送礼物小姐， 系啊， 有份礼物送俾你嘅。 大家好啊，又系我礼物。除咗头先嗰句嘢之外咯，都将佢咧具体化嘅，就真系有呢、這、一个睇住啦。 唔好调转啊！ 嗱，赵慧珊易改，本性难移嘅横压喺度啊！噔噔噔除咗你嗰句嘢之后，仲有我哋两个样，睇唔睇到？ 呢、這个阿琼，呢、這个波性咯、 啊，有冇夫妻相？ 一定系啦，一定系啦，睇嚟你可以验一验眼。 有冇夫妻相？有冇结婚回礼嗰啲咧？ 你哋两个又戴眼镜咁样样，但系啲字写得好靓，系咪你哋自己写噶？ 呢个系我哋节目嘅监制卡文写嘅。 哇，啲字靓到咁， 好靓啊！佢写得，每一次佢都亲手写噶。 我哋而家目标就系全香港歌手嘅家中都有我哋节目嘅墨宝，同埋我哋两个个样，系啦。 化咗灰都认得我哋啦，谂住咁样。 记得翻屋企要裱起佢挂住。 哦，好啊，我摆喺我床头拉佢咯。 会发噩梦嘅。 你农历七月可以试下摆喺度嘅，劈一劈邪咁样。 多谢啊！ 因为今日呢一句咧系赵慧珊易改本性难移，我哋一阵间会影相嘅，系啦。佢已经有种去星光大道打卡嘅嗰个感觉喺呢度。 好想影相啦，同佢咁样。 系啦， 本性难移。 系啦，所以我哋就同阿卡讲咧，要准备一个咧坏习惯。 系，其实你好想改好耐噶啦，咁但。但是即系一路咁多年嚟，可能都搞唔掂，甩唔到嘅嘢。 嗯，就系、是、好大头虾。 大头虾系去到咩程度咧？你嗰种系？ 试过一直以为自己唔见咗盒眼影啦，跟住过咗三日之后，一除顶帽就飞咗盒眼影出嚟 啦。 即系个眼影喺 顶帽里边 吓？ 呢个唔系大头虾，你系大头麻痹，因为你 feel 唔到上边有盒硬嘢。只系话论尽唔容易唔见嘢，佢系头皮 唔到嘢， 头皮麻痹喎呢个系。 佢好细嘅啫，盒眼影，嗰、 哦、 啲眼影好细嗰啲咧。 我以为有五十只色嗰啲，真系单色。 如果咁都 feel 唔到，真系好大件事啊！大 但完全唔知点解佢会喺顶帽里面出现，已经冇记忆噶。 应该系乱到啲嘢乱咁摆，咁我就摆落顶帽，即系唔想跌咗落顶帽度。然之后我一嚟就吸住咗佢，又冇跌出嚟。 系， 咁就就唔知道一直三日佢都系。跟住然后系咯，咁都好多呢啲嘅，好多呢啲嘅。但系咁样其实系太大头虾咧，其实都会影响到身边嘅人嘅，就唔系咁好啦。 有冇试过真系影响到身边嘅人？ 我试过 SG 嘅时候咯，咁我成日咧饮啲嘢咧都唔小心倒写落佢哋啲袋度， 咁准就可以倒写落袋， 你会冇朋友噶 冇 啊？ 但呢样嘢你自己系几时发现到自己系咁样样？系咪出嚟做嘢之后，我哋其实你细个已经 我细个已经系咁噶啦，即系试细个嘅时候都会好似喺我地鐵度咧，我以前跳 ballet 咧，啲衫好亂咧，我會飛咗啲絲襪啊，啲即飛咗落個地鐵度嘅，搭地鐵嘅時候，咁都唔知執唔執好，啲人咁樣望，咁即刻執住擺落個袋度咯，好多好奇怪咁樣。咁但係到咗而家都好大個啦，即係成日都諗住改嘅，咁但係都改唔到噶。係，我試過有一次好認真咁對住，我諗住我如果俾有一個好認真嘅形象去對住一個人，跟住然之後我就。好優雅咁樣攞咗個暖水壺出嚟飲，我覺得一定冇事啦，暖水壺啫嘛。我一飲完落翻嚟嗰下，啲水彈到我成面都係喎。點知原來我太快落翻嚟，咁然之後對面嗰個人忍唔住笑喎。我覺得咁樣就真係可能係真係冇辦法噶啦。 认咗命啦，已经大家听到阿琴啱嗰下，唔系，但系有时候如果系喺即系可能男仔嘅角度，呢啲嘢有时都几得意，即系你会觉得呢个女仔几 cute， 会有种想即系叫做怜悯下。当然啦，呢个一定系啦，你试下可以弹啲嘢出嚟，睇下我有咩反应。 你喺隔篱，海鲜表演啊！ 有冇男仔曾经可能同阿琴讲，我即系佢都几中意你呢一样嘢，即系你唔识特别改噶，系你继续大头虾啦，即系佢有位照顾你啊嘛。 照顾你系 都有男仔有讲过嘅， 系， 但系咧。我想他们到最后都觉得我是很麻烦咯，因为到我想怎么都会去到一个位置，人家会接受不到为什么一个这么大个的人都好像没什么自理能力这样。我以前 SG 呢，即是有一个代言的波鞋广，即是波鞋要去一个地方的，但我竟然做了第二个品牌的波鞋。 嗰又啱啱好早期嘅未熟习啫，应该系嘛嗰阵时。 系啊系，啱啱出道冇几耐咯。 然后去到即系啲同事就提翻你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妈咪因为好早咧，嗰阵时又费事开灯，成日整晒佢哋系一样色嘅，跟住然之后我就是但，因为我就拣咗呢对，应该系呢对啦咁样。系啦，好大镬嗰次真系好大镬 ，feel 到啊，我都唔敢讲啲乜嘢。 当初没有地图，未找到前方的路，何谓成熟不太知道，到一日灯光幻化记号，偏偏地我跳高，展开两臂祈求碰到每天美好，飞过密林斑斑 痛处奋起再追，天阔地远也冇下去。留一刻的回响，求一刻更方向，旋转间似水流畅，踏步让我跨过爱上，忘记了我的有氧，让一生只沾过全部伎俩。花开时早找到路向，停在半空一沾深浅，但愿能划过今后以嚟。 简历阿卡智慧山之前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生来起舞》。 外部勢力以武謀獨，加劇台海緊張，只是會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為台灣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最終必然是會是死路一條。被問到兩岸是不是已經進入準戰爭狀態，朱鳳蓮說，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分裂勢力勾連外部勢力，加緊謀獨挑人，是造成當前台海形勢複雜嚴峻的根源。大陸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如磐石，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空間。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热带气旋莫拉菲相关的雨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在下午四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是减弱。预测本港地区是多云，有几阵雨，晚间雨量较多，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学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重复一次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嗰度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去到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另外咧，就有坏交通灯嘅消息喺油麻地。由于交通灯失灵，咁揸车朋友如果经过渡船街同金粟街交界嘅路口嘅时候咧，就要加倍小心啦，要特别注意路口嘅情况。咁就位置咧就系渡船街同金粟街交界交通灯失灵噶。如果驾驶朋友驶经嘅时候咧，就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接近西湾可泰安楼，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将军澳嗰边嘅入口啦，都有车龙架排到去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啦，皇后大道中滨近住北打街系车多噶，龙尾花园道口；马记仙峡道上行近住富裕豪庭多车，龙尾红棉路近美利大厦；花园道落山嘅龙尾喺坚尼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多车，龙尾一路排到过咗和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家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 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好多车噶，由沥源村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美松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cheese。 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开张，不如上嚟我屋企开个万圣节派对贺一贺佢啊！ 好啊，我有玻璃纸可以整啲诡异嘅灯光啊！天儿， 唔使啦，我冇交电费，到时黑面掹好有气氛嘅啦。 诶、我咧谂住带女朋友上嚟咧，佢冇化妆个样实吓死你哋啊！ 乜你有女朋友嘅咩？ 就系冇先得人惊啊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守护阳光，守护。 骚动音乐，我哋今日嘅嘉宾有阿卡赵慧珊。 嗱，咁啊，今日咧上嚟，除咗我哋有送呢、這、一个啱啱嗰句说话俾你之外咧，咁当然咧，你都带咗你嘅新歌嚟到啦 ，Fearless。系啦，咁啊，每一次咧，我哋都会我同阿琼各自估下，即系喺睇下喺歌手心目中所谂嘅呢只歌嘅三大特色，我哋估唔估得中嘅？睇下我哋所谂嘅一唔一样嘅。 嗯，应该好易啊呢、這个， 系成日都叫我先，今次你先， 好。 命令我嘛？ 系冇错， 系嘅，知道。 多谢。 嗱，我估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之前一路你自己推出个人嘅单曲咧，都系一啲抒情啊、慢歌啊，或者有啲 groove 嘅。但今次咧挑战呢个快歌，非常之有一种夏天啊，或者好似有运动饮料嘅感觉啊，直情系有一种一路听住就好似我而家一个水樽嗰个色咁样，有嗰种即系青春嗰种啊，着住啲水手服校服裙，跟住冲咗跑，跟住就跳落去，即系嗰种青春感觉嚟嘅。所以我估第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嘅最大特色就系你挑战唱呢一种嘅青春热血快歌。 嗯， 啱啦， 系啦，之后到我啦， 系， 我哋一人估一个先啦。 系， 咁我想估嗰个咧就系、是、我见到有写到嗰个灵感啊，系嚟自一个。我諗係好多人都會提及嘅一個情緒嘅一個理論啊，叫做呢個靈魂的黑夜啦。咁佢都的而且確講緊性格中啊，或者情緒當中所遇到一啲令你覺得好陷落去一種絕望當中、好灰嘅一種狀態啦。但係我又覺得好即係令我好驚訝，就係、是、一個咁灰、咁絕望嘅一個靈感嘅來源，竟然俾佢同埋編曲 Jason 編到變咗個咁歡快、咁有活力、咁熱血嘅狀態。咁我啲諗啊，中間嗰個對比可能都係阿球會唔會特登擺咗一啲嘅自己嘅一啲嘅心機喺當中咧？咁樣 都有嘅，因為其實喺 verse 嘅時候咧，個 execution 未必會係。 即係好輕快嘅，你會見到其實係重嘅，其實個 verse 嗰度，咁都同監製即係有少少大家斟酌過件事，究竟係去到 chorus 我哋好 free 嘅，中間會唔會有啲 execute 出嚟，會唔會有少少落差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又 OK， 因為係個歌詞本身個 storytelling 就係咁樣樣嘅。係 啊，即係阿瓊啱啱嗰個嘅鼓嘅嗰樣嘢係中嘅。 中 唔中啊？ 美國都應該中啦， 我個都 係 中 啊，好 中啊， 係 啊， 好開心啊！ 我有開心好嘢，我哋估中咗， 捱喎、 啊，我跳落個海啦又耶！ 咁翻嚟講咗個海先啊，我覺得係講咗個海先，講咗個曲先， 係啦、啊，因為今次有同阿 Jason 一齊即係作曲咁樣啦，係咪一嚟嘅時候已經諗緊啊出咗幾隻嘅之前嘅作品，今次已經一早已經諗我要試下玩一啲即係快歌咁樣， 係啊。 嗯，係 啊， 係、 啊，因為其實之前已經四首慢歌嘞，都係好 dark 嘅食嗰四首，咁所以我哋就話，既然依家個疫情咁耐，即係同埋我哋好多嘢前景，我哋又未知，因為其實疫情都影響咗好多，譬如經濟所有嘅前途嘅嘢，咁、所以就好想直情快歌就可以嘭嘭聲直接。俾個 energy 你啦，嗰陣時係同 Jason 佢有個chord 撳嘅，咁然之後我就 on top 哼嘅。其實咧本身咧係諗住佢作嘅啫，但係佢見我哼，然之後佢就話我中意喎咁樣，咁然之後佢就攞咗我，你真係你認真，你真係認真， 你真係咁問佢係嘛？ 我認真，跟住佢就話咁不如一齊嚟啦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又會自己去轉下啲位，咁我又會問佢如果呢度加多個音或者呢度會點啊咁樣類似， 會唔會好有少少驚去提出自己嘅諗法？因為即係作曲呢樣嘢可能係叫做小事啦， 梗 係啦。但係佢突然間俾個信心你都好，但係自己都會驚啊！哎呀，咁樣講好似唔知佢會點諗咧，即係有呢啲嘅。 其實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其實作曲嘅時候咧，因為我同 Jason friend 啊，所以我都會夠膽啲，但係去到 mixing 佢都叫咗我去 mixing。咁但係你知 mixing 去到嘅時候係有啲 engineer 啊，有啲老闆喺度噶嘛，跟住然之後咧，我嗰下係佢哋阿卡你講啊，跟住我就其實咧都好好嘅，但係我想問若然啊，其實我真係純粹問一下啫，咁樣嗰啲咧， 通常都會咁噶， 開頭我冇講過㗎， 你可以唔使理我嘅，係 啦係啦，純粹個人諗法嚟嘅咁， 係啦，如果呢度咁樣得唔得咧咁樣，跟住佢哋哇好喎、啊，跟住佢哋真係改咗，佢哋只不過係覺得。佢講緊乜嘢啊？即係佢會話哦，原來佢應該係想講呢一個 term， 即係佢哋自己又傾咗哦，原來阿卡係想咁，跟住佢哋就即刻去改，佢哋話咦 OK 喎，好好正喎咁樣，跟住然之後我都開心係因為佢哋好透明咗俾我咯。 你有冇印象係即係可以形容到而家呢一個即係 final 嘅 mix 出到嚟，有邊一啲位置就係保留咗你頭先嗰種？戰戰兢兢提出意見的一些位置 有啊即是呢入 chorus 之前咪青春不再也有權力發光的咁呢個光字呢我就同佢講我個語言就係話我覺得呢可以少少 crescendo 同埋啲啲 delay 再加少少嗰啲 effect 落去得唔得啊 已經好專業啦 你講少少 delay 啊等等嗰啲已經係一啲佢哋會用到 mixing 或者 edit 上面嘅 term 嚟㗎啦 日常 delay 我哋通常都係講飛機咋嘛去聲嗰度已經好專業㗎啦你諗下以你班機又 delay 喎 飛機嘅 delay 跟住佢哋就喺度諗啦阿卡想講咩呢佢就話佢應該係想咁佢就諗啊你試下用咩咩 effect 跟住去到咩位校幾多度咁樣跟住佢話你係咪想咁哦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囉 咁佢哋再專業啲因為幾多度呢個我哋通常講溫度咋嘛 你 keep 住將嗰啲好技術性嘅 term 呢搵一啲好 layman 嘅嘢幾度啊 delay 啊 我想講返我嘅身份咁參與咗咁多又即係講咗好多意見即係你冇覺得學到啲咩先即係有新嘢代落袋喎今次等 譬如一個字啫佢中間頭同埋尾都可以會加 effect 咯，即係唔同嘅地方一個字啫喎，咁樣 係 係啊，所以去到最尾我直情話哦，其實呢個字頭可唔可以重啲，令到佢個 groove 係勁啲？咁佢都話哦好喎、啊。 你去到以字計喎，如果你真係要數翻呢只歌有幾多隻字嘅話，如果佢真係要執嘅話，係可以好細緻喎，即係。 如果要執咯， 係啊， 係 啊， 如果要。 咁但係因為頭先講嗰個概念就係一個比較 dark 啲，即係黑暗啲嘅嘢，即係疫症之外，可能你自身你有冇？即都覺得、啊、可能有啲嘢 trigger 到，可能我會有呢個情緒，令到今次呢一隻歌由呢度做一個起點去創作咧。 其實我都驚嘅，疫症嘅 personal 係即係當然工作會少咗啦。咁就最近都有件事就係我本身好中意狗嘅，跟住然之後就俾一隻狗去 attack 咗，即係咬我面啦。咁然後因為 即係都會靠養揾下食嘅，咁所以都 可以理直氣壯。 驚咩？唔使驚， 私人財產嚟嘅啫。 咁所以我就會好驚好擔心，即係而家譬如可能見到以前一叫到大狗可能會行埋去攬住佢噶啦，已經即係、但係而家係真係都唔敢行，即係唔會好夠膽好近距離咁樣同佢哋一齊。 嗯，但系呢个状态而家系咪都未即系叫未适应到，定系即系过咗一段时间 适应紧？ 适应紧嘅都 适应紧嘅，系因为而家大狗啦 ，so far 见到我都够胆喂佢哋食嘢啦。 哦， 系啦，都 即系呢个系自己心入边嘅关口嚟， 关口嚟嘅系。 O K， 咁但系有冇得到即系可能其他身边嘅朋友啊，都见到你呢、這个即系好似有个关卡喺自己心入边，有冇收到啲鼓励或者？ 哇，超多鼓励啊，真系超好啊，因为。搞笑啊！我啲 friend 打电话嚟喊，即 系第一下就嚟就喊啦咁样。 我知道，我知道你俾我，我真的 我 都未喊。我 OK 嘅 ，OK 冇问题，我冇事。即系佢话你系咪好惊？我其实我 OK， 因为佢话我谂到你，我会觉得我系你嘅话，我就一定会好唔开心咁样，因为佢觉得我应该会好注重个样噶嘛，咁样咯。咁所以同埋好多好多慰问啊，系啊，佢哋真系好好， 系。咁但系即系呢一只歌里边，其中一个即系同你合作，头先都有提到 ，Jason 都即系一路帮忙住咁样去玩啦。咁因为佢都帮你监制呢一只歌噶， 系啊。 咁其中一样会唔会都系一个少少嘅挑战，就系即系个 vocal 上面。因為用的聲線不同，即是你以前慢歌氣聲或者那些抒情可以，但你現在你的 energy 要 deliver 出來， 就 是咯，這件事應該大挑戰。 你知道我很 calm 的嘛，那個 人那樣東西是不是都要 tune 和即要摸索很久呢，跟 Jason 一起。 哇，這個真的最難，因為呢其實呢我是覺得一首歌裡面呢每佢每个字都要你 bang bang 声，可能你呢首歌你听到 energy 系八，但系佢要我 put 嘅系十六，但系你十六之后你出嚟先至系八。 我明白你意思系。 系啦，所以其实原来要录一首咁高 energy 嘅歌，那个 input 系要咁大咯。系啊，我每一次录完咧，我平时失眠噶。我每一次录完，我翻屋企 sofa 就瞓着咗噶啦， 因为太攰啦， 太攰啦。一嚟其实系快啲字好快啦，个口又要喐得好快啦，咁啊要个 groove 啦， 系啊。 跟住然之后咧，佢啲气好劲，因为系嘿嘿好劲咁样样咧，咁所以就要力气咯。 同埋我觉得另外一个即系如果你讲歌词里边其中一个最 catchy 一定系 fearless 啦，即系点题嘅呢一句。 系 呢一个情绪觉得难，因为同埋你唔同嘅 chorus， suppose 你去到后面就再激昂啲啦。 系啊。 咁但系你要即系话到俾人听就，你真系唔使惊噶，即 系 要唱到嗰、那个，我觉得呢个难。 系啊，我呢个真系录咗好多次啊 ，Fearless。佢因为好多个唔同嘅版本，你一个佢话呢啲惊啲嘅，有啲咧就叫人哋唔好惊嘅，有啲咧你就好 free 咁 Fearless 咁出嚟嘅咁。咁到最后我就用咗呢个版本。 人哋知克服咗一啲嘢之后咧，我哋就变得好踊跃。喂，不如再试下啊！我哋可以其他种类嘅快歌或者点样嘅感觉啊，同 Jason。 Jason 反而佢活躍過我啊！佢話：我再作咯，再作咯，咁快。跟住佢話：但係我哋嚟緊咧，應該都未必會即係快歌試咗啦。其實我覺得咧，有隻快歌係一定要，因為我有個 dream， 我個 dream 就好希望可以搞音樂會啊嗰啲。咁你點都要帶動氣氛㗎。係。咁好遠啊，諗得。 唔係啊，唔係啊。 點都要有一首快歌咁樣咯。 好啱數啊！因為開場嘅時候，大家通常都係要炒熱個氣氛，都係有一首咁。 有快歌係。 全场一齐，即系有咪波声呢啲人喺台一齐同你。 你需要会，你可以叫我哋，系啊， 一齐台。 好啊，多谢你啊！ 一人 tag 个歌手出嚟，大家一齐玩一次 fearless 咁。 我会谂起你，我第一个谂起你。 系啊，好热情咁样去做呢件事嘅咁 啊。哦 ，OK， 你太容易俾人教坏啦。 咁另外呢一只歌都有个 MV 啦，系啦，呢一个 MV 咧，咁啊佢即系里面 嗌个 MV 啊， 系啊会嗌嘅咁样，系啦，咁啊呢一个 MV 嘅拍摄嘅时候都如何咧？即系嗰个过程当。 因为我哋嗰日咁啱咧，好冻啊， 系咯， 21度嗰日 drop 到，跟住然之后落水已经好冻啦，因为我又惊，因为我以前细个时候浸亲嘅，即系有阴影嘅，第一次玩直立板咯，仲要系，咁跟住个教练就话，佢都好若无其事，哦，今日咁大浪嘅咁，但其实 惊，听个大浪已经惊啦，大佬啊， 但我喺隔篱系好惊啦， 系咯， 仲要佢话，哦，今日啲水冻咗。 好似冇一樣嘢係對你有利咁樣樣， 但係最緊要個教練係唔覺得有嘢喎。但係佢即係我自己心入邊好驚喎。 跟住有一個位係去到出面，我係跌咗落去，我係到唔到地嘅。 嗯， 咁那個位就真係驚， 但又要表現出好歡愉嘅樣子喎，即係好 enjoy 好享受耶嗰啲。 佢咪 roll 住機嘅，即使 roll 住機，係咯 ，roll 住幾核突啊！佢 roll 住機，然之後我跌落去嗰、那個上翻嚟，跟住佢話：你可唔可以笑住咁上翻嚟？我得，你又落過去啊！ 大佬，我就嚟浸身啦，點樣笑住上水啊？ 強烈要求公司出一條美琪鵝花，喂，呢啲美琪鵝好睇啊！ 好笑啊！ 但你話直立板你第一次玩啊嘛，有冇難度？因為你都是高的嘛，重心高，因為我都玩過直立板咧。 好難，你覺唔覺啊？ 勁熱跌落水。 係啊，其實咧我認真嘅。 係。 嗱，其實咧個教練咧就係佢係有個好 official 嘅企法噶嘛。 啊、 那個企法易跌過我本身不 official 的企法的。 他 official 不是先跪低然後再起身那種？ 先跪低是啦、啊、起身他一定要是前後的，好像人家一條 line 這樣 站。Yeah. 但是呢你隻腳其實抹開站你站到的。 哦、oh。 我次次呢就聽他說這樣合埋跟住然後就是那個位置跌了。 哦， 系啊， 可能为咗拍出嚟好睇嘛， 绝对系， 系， 但系我都令佢失望啦，因为我系咁跌，佢系要 capture 我真系最 fear 嗰个感觉啊，因为我特登要你第一次学，我就特登要影，咁所以好唔同。平时啲 MV 你会觉得自己你唔靓，你一少少嗰个眼线唔靓，你都好介意，但系今次直情系湿晒个头啊，同埋你唔知道自己跌落去嗰下几嗰啲样咧。 人哋出水芙蓉啊嘛，一般系 系，所以都几好真实咯，系同埋好好难忘咯，我觉得今次系 咁你去拣到即系直立板或者水上活动呢样嘢，系咪一开始就系谂用呢一样嘢去表达呢一种 fearless 或者恐惧？ 咁劲嘅呢个问题，你知唔知一开头我系谂住玩滑翔伞嘅？ 啊、我想试好耐啊！港台成日话要拍嘢挑战自己，我每次都系讲滑翔伞嘅。 系啊，有得玩啊，香港 有啊，喺好似石澳嗰边有啦。 系啊， 跟住每次啲公司同事话，保险嗰度可能包唔到，你都系冇得玩。 咁你自己买咪得咯，唔系咩？ 唔系咁，我哋都惊真系损失一位 DJ 噶嘛， 系啊。惊玩完死咗， 我又要再搵个节目。 fear 都冇得 fear 啊！话你听，可以你系想玩滑翔伞嘅，其实谂到。 咁但系因为拍摄上面真系好难，佢要搵另外一个人玩住滑翔伞咁样影。 系。那個人首先要懂玩滑翔傘又要懂拍攝 那他就說其實真的難的還有因為他可能有 NG 的嘛那、 哦是哦、 又要風向又要、日照所有的東西、所以就變了是導演說、還有呢因為其實想在個海裡的、個海你玩著直立板其實你望出去的感覺呢就是很無無未知很多你的浪幾時蓋過來、什麼都未知那就好像你現在我哋身处紧而家呢个状况，我哋咁极无论系人生啊、疫情啊，所有嘅嘢，你好多都未知。咁而头先提到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咧，就系、是、海嘅最深，其实系呢个世界上最深噶嘛， 最黑暗啦、啊，同埋都系 都系啦。咁所以我哋系想去借喻呢一样嘢。 OK。系，咁所以大家听住阿 Aka 呢首新歌 Fearless， 大家可以跟住一齐嗌嗰个 Fearless 嗰个位， 或者可以试下呢路做住自己最惊嘅事情去听呢一首歌， 系， 可能你就唔惊啦。 例如你夜晚瞓之前间房有只曱甴，你要打死佢啦，即系自己。 我一路搬屋一路听住呢一首歌， 但系真实嘅，希望大家即系听住呢一只歌，听住 Aka， 即系头先讲成个创作过程啊，佢自己经历嗰样嘢之后，都俾到 energy 大家去，即系。面对自己惊嘅嘢啦， 战胜恐惧。 系，今日多谢阿卡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从来活在畏惧中，不敢进取，长年累月困在堡垒，隔着围墙，现在到未来，未敢冲出去，看守到几岁？四面墙隔绝来往。 赵慧珊最新的这一首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Fearles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由外地输入，是连续三日无本地感染个案。两名新增患者分别是37岁由印尼抵港的女子，以及28岁由印度抵港的女子，两人都没有病征。丽景村养景楼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六人受伤或者不适送院，其中三人已经出院。警方拘捕户主的43岁妻子，她涉嫌纵火。警方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和感情问题有关。警方说，涉案单位除了户主夫妇之外，户主的妈妈亦都同住，她受伤送院。警方在现场发现怀疑天拿水，并检获三个器皿，初步相信夫妇的房间起火。男户主身体二级烧伤，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早前曾经有人就企图自杀求助，案发前未发现有人严重争吵。事发在凌晨三点几，一度有80多名住客疏散，消防员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在香港工作，平均月薪大约是介乎14000元至16000元。至于在大湾区工作，平均月薪介乎5000元至6000元人民币。浸会大学联同其他的机构以问卷收集本港和大湾区公司的资料，涉及98间本港的工商机构和143间位于大湾区的公司。结果发现，去年7月至今年6月，本港各职级平均薪金加幅介乎 2.2% 至 2.4%， 预测出年的加幅介乎 1.7% 至 1.8%。 应届毕业生整体的平均入职薪金较对上一年是略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晚间雨量较多，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即是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加隆村的慢線有意外，咁現時一带挤塞，車龍排到接近丁九橋。而在清水灣道出九龍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大學道回旋處有意外，意外清理好，咁但一带仍然是挤塞噶，龍尾去到影業路近寶寧路。另外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因为有交通灯故障，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返路口情况，小心慢仔。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接近山东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西湾可泰安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将军澳去九龙方向的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城市花园；而轩尼诗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慢车的龙尾去到金钟道接近力宝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在我們 LA 呢，其實呢首先只是講 strip club 呢都分了兩大類，飲酒的 strip club 呢，那些女仔是其實基本上不是很脫得的，原則上來講呢，個女仔只是可以脫到 上面， 上面不是上面都唔脱得， 哦系啊， 咁叫脱衣舞， 咪咯， 好头。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你知唔知喺香港读书嘅印尼学生对香港有咩感觉呢？ 你好，我系 Devin， 我系印尼人。在香港读书好开心，同埋有好多美好嘅回忆。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粉红 QQ 转转。 我可以放弃步走进一亡命，跟我放纵前程，你可以更配合，可以不苏醒。 围绕住 Grandoni 这个虚构人物发生的故事， Serenity 将它写成专辑，旋转 with me 这个章节是来到光明的一节，主角经历了创伤之后想通，然后起舞旋转。作曲监制杨彤 Serenity， 填词 Serenity， 编曲杨彤。今个星期全新带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Serenity 旋转 with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幕之嚴瓊的國語 hashtag 天王天后也愛他， 都是等阿瓊幫你翻譯了。天王天后也愛他，天王天后也愛他。看到天后歌手张惠妹宣布要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终于可以回自己家乡台东开跨年演唱会，还要是免费入场。在消息曝光的当日，台东的民宿酒店和旅游包车服务就开始忙到不得之了，很多人都说一日之内全部沽空了，所以天后是真的可以帮你振兴旅游业的。好啦，讲返个演唱会先，都唔系传统意义上嘅个人演唱会。张惠妹除咗会将四场横跨07年到17年喺全球巡回演出接近300场嘅演唱会精华，一口气喺今次嘅台东跨年演唱会上演出之外呢，佢仲特登挑选咗好多出色嘅打碟嘅 DJ 喺台上做表演嘉宾。阿瓊就即刻諗到啦，张惠妹的确是一位一直都很乐意和很多不同音乐单位合作的天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已经贵为天王天后级的歌手独具慧眼，尝试和一些比较小众还是新人甚至乎是独立歌手合作，发掘自己音乐更加多的可能性。既然讲了张惠妹，那就由张惠妹开始。张惠妹作品啊， 不能调节拥抱，当我的爱太过强烈，不能克制妒火，这份寸我不懂拿捏，分开就是哭泣，你不在身边我心神不宁，所以我追问不停，我要你爱我，欣赏我的美，承受我心里的黑，我从里到外都涂上了偏执面，这是种平凡没有遥可见，凡事着彼此气味不能调节拥抱，当我的爱太过强烈，不能克制妒火，这分寸我不懂拿捏，对白拉扯声带，拉扯彼此直到磨出了茧，隔开痛变成依赖，厌倦这世界之前， 好霸道的情歌来的，歌曲名称叫做《偏执面》，除了张惠妹之外，她选你担保合作。 他是你的信仰，信仰 样，越是你的信徒，信徒越是变得迷茫，迷茫越是感到幸福，幸福让我进去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更深。有时候我是对，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嫉妒恨，如果爱是巴掌腿破坏，你说那也都是我们的一部分，挤出劣根性和野情绪的分泌物和血和一股复杂味道，你们房间我们观念像皮毛粘连伤口上面，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失去就是获得，我们不是强就是弱者，不是赢就是挫折，偏执让高潮穿遍全身赤裸，心里人被痛苦迷惑，身体就在里汗水一口浓完，在这生活中的你我都疯了，都疯了，都疯了。 而家丹宝已经是台湾最一流的 rapper 嚟噶，但系呢首2014年的作品咧。当时都可以话是惊艳了整个乐坛的。咁张惠妹都话咧，其实咧佢已经偷偷地欣赏咗蛋宝嘅合作同埋创作好耐噶啦。佢之前咧直情好低调咁样去睇咗佢嘅个人演唱会。而喺张惠妹对音乐咁挑剔嘅情况底下啦，佢话当佢第一次攞到蛋宝为佢创作嘅呢一首编辑面嘅 demo 嘅时候，佢心入边嘅声音话俾佢听，唔使改啦，就系呢一首歌。所以佢系要求呢一首歌喺不作任何修改嘅情况底下，成为咗呢一张专辑嘅同名作品。冇错，呢一张专辑嘅名字就叫做《编辑面》。其实大家都好似好鍾意搵 rapper 合作。之后呢係讲到有李荣浩。佢今次搵到嘅係一位女 rapper 嚟㗎喎。 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像之前都是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得到的成就。红的歌词伴你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的少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养生又过早，好玩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是对的。 两个不共同共享信念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 很多的歌曲翻来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在世上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只是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三六九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 讲到李荣浩了， 几十年人生， 在这一首歌当中他第一次尝试唱 rap。 几十年人生， 两个不共同共享纪念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 唱 rap 女仔咧，之前就真系比较少啲嘅。 但實不相瞞咧，近幾年咧，因為內地咧有個節目咧就叫做《中國新說唱》，所以都出現咗一大批咧非常之擅長唱 rap 嘅女仔啊。如果講到李榮浩嘅話，我諗抒情搖滾咧都應該係每個人對佢最大嘅印象嚟噶啦。但你剛才听到这一首来自他最新专辑《麻雀》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之外都选择 featuring 刘柏森，就是跟你讲之前是参加了《中国新说唱》这个选了很多 hip hop 或者 rapper 的节目，还有都拿到第四名的女仔。最令人惊艳的应该就是李荣浩首次在这一首歌当中尝试挑战唱 rap， 不过他都在节目当中自嘲了一番，他就说哈哈，就算我不懂 rap 但是我不唱得咩？的确确因为抒情摇滚已经成为了李荣浩送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印象，于是乎在这一首合作的之后呢，相信他应该对自己音乐有更加大可能性去挑战一下了。不单止喜欢跟 rapper 合作，都是喜欢跟女 rapper 合作，之后找到是方大同，同埋唔知點解咧，都係2014年咯。佢揾到當時嘅最佳新人嚟同佢合作。 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见不着你，见识不及。假日平生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和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可惜你我傻眼工作，擦肩。是否已离开地球表面，要遇见你的条件变得好遥远，这空空的家具我一个人占据，你也或许同样情绪委屈，或许同样继续，过去是否回不去，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见不着你，见识不及，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毫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发现你我傻眼工作，擦肩过得最快，就算忙碌或者累坏，还是期待回来对你 say hi。经常飞来飞去又追求自己爱的梦，对好友却有空，但只希望你能懂。能我的世界满是烟，不想这样就失联。为了一天没足够时间陪你做做，总念不会错。 发现你我傻眼工作，擦肩而过。 有《荒大同危险世界》专辑当中的呢一首作品。呢一张专辑当中咧，《荒大同》话呢一首中版嘅情歌，佢嗰时一谂咧就谂到话需要一把女 rapper 嘅声音，于是乎咧就揾嚟郭仲山，同佢一起完成呢一首《爱不来》。而佢话咧，其实当时需要女 rapper 嘅时候，一谂咧就谂到呢一位女新人。咁点解佢会想揾到佢呢？咁首先，因为郭仲山咧系第2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嘅得主之余，当时颁奖俾佢嘅人咧就系方大同啊，所以佢哋两个咧就因此结下咗呢一个嘅缘分，之后做咗好朋友噶。好多嘅音乐会啊，或者系专辑发布啊，两人都会成为对方嘅嘉宾。之后最后一首，佢系天王，佢系林宥嘉，都系讲紧咧喺当兵之前咧最后一张嘅 EP。其中两首作品，有一首咧佢揾嚟一组数字摇滚嘅独立乐队，同佢一起去做编曲同埋演奏嘅工作。而嗰支数字摇滚嘅独立乐队叫做大象体操，系噶，好少听到噶。但系咧，佢当时真系非常之有慧眼地就拣中咗佢哋。歌曲名称《口的形状》。 我也能听懂柔弦的话，淹没我。再开始动作，就算去信任的火虫，对你瞎说。 前咧，大象体操喺独立音乐圈已经少有名气，但系今次嘅合作咧都相当之惊艳嘅。今日仲有一首作品拣嚟，林宥嘉 featuring 大象体操《后的形状》。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一个唱歌好叻嘅人，如果去游学，你估下佢会想学啲乜嘢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代驾新娘何雁诗阿 Step 同大家分享去 LA 学戏嘅故事啊，仲分享咗一个关于佢做戏嘅小梦想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